若望末世录第十四章。以后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，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，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。我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天上，好像大水的声音，又好像巨雷的声音。我所听见的那声音也好像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弹的声音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在那四个活物和长老前唱的歌，似乎是一首新歌，除了那些从地上赎回来的144000人外，谁也不能学会那歌。这些人没有与女人有过沾染，仍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到哪里去，他们常随着羔羊。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，献给天主和羔羊当作出熟之果的。他们口中没有出过谎言，他们身上也没有瑕疵。随后我看见另一位天使飞翔于天空中，拿着永恒的福音要传报给住在地上的人，给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异域和各民族，大声喊说，你们要敬畏天主，光荣他，因为他审判的时辰到了。你们要亲崇造成天地、海洋和水泉的上主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伟大巴比伦陷落了，那曾使万民喝他那荒淫烈酒的巴比伦陷落了。又有第三位天使也随他们之后大声喊说，谁若朝拜了那兽和他的像，并在自己的额上或在自己的手上接受他的印后，就必要喝天主愤怒的酒，即那住在他愤怒之杯的醇酒，必在圣天使面前和羔羊面前遭受烈火与硫磺的酷刑。他们受刑的烟向上直冒，至于万事无穷。那些朝拜了兽和兽像的，以及凡接受了他名字的印号的，日夜得不到安息。圣徒的恒心就是在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坚持对耶稣的信德。以后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写下，从今而后凡在主内死去的是有福的。的确，圣神说，让他们劳苦之后安息吧，因为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。以后我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相似人子的一位，头戴金冠，手拿一把锐利的镰刀。有另一位天使从殿里出来，高声向坐在云上的那位喊道，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吧，因为收割的时期已到，地上的庄稼已成熟了。坐在云上的那位就向地上伸出镰刀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有另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里出来，也拿着一把锐利的镰刀。又有一位掌管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，高声向那拿着锐利镰刀的喊说，伸出你锐利的镰刀收割地上葡萄园的葡萄吧，因为葡萄已成熟了。那天使就向地上 山楚的镰刀收割了地上的葡萄，把葡萄扔到天主易怒的大榨酒池内。那在城外的榨酒池受到践踏，遂有血由榨酒池中流出，直到马嚼环那么深，1600斯塔迪那么远